单位发福利，自己囤年货，咱们来这两三张两三组都是合适，反正一年期，什么时候想吃打电话给我们。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7度到-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开大街小主院。 阿波， 不能怪我说你，你现在别觉得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我怎么就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了？老婆 甭起哄，我还看不透你那小心思。 没小心思， 布置的事儿又没做，是不是？ 不知的事儿又没做， 我是不是给你写字条布置贴那冰箱上来的？ 哎呦， 让你把菜都放冰箱里头，你放了吗？ 忘了。 那中午你吃什么呀？ 吃。 说了昨天做多了做多了，今天中午你全都要消灭的。你现在弄这坏了，你怎么吃？ 那饿着呗，那就。 饿就够了。 那怎么办呀？ 那只能罚你了，没办法。 罚？又罚我呀？ 嗯，今天罚你。给我看你的十条微信。 这都什么要求啊？这是。行行行行行，你看你看你看，看吧，看。 哎， 这是大磊。 这个丽丽是谁呀？ 丽丽啊。 嗯。 丽丽就是那有一个丽丽餐厅啊。 不是吧？你回答他说好着嘞，好着嘞，上面的留言全都删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他回好着嘞，好着嘞，就是这是一饭馆服务员叫丽丽。他说那个昨天炒的那个宫保鸡丁好不好，我说好着嘞，好着嘞。 你当傻呀？快， 这丽丽跟我是老。 别说，继续惩罚 啊。 交出20个短信。 没头了这事儿，接着看吧，接着看吧。 哎， 嗯， 佳楠是谁？ 男的女的？ 加男当然是男的啦。 男的，这名是男的名吗？ 加男还不是男的名啊？ 哎，如果加进，那就是男的名。 加进上班方便，加进。 但是加男，我可不知道是男的啊！你看你的留言，讨厌，前面上面都删了啊，就底下这一讨厌，你给我说说。 他呀，他这个昨天啊，这我们同事昨天上班的时候啊，他偷用我的这个笔记本，他没还给我，后来我发现了，然后呢，这个我跟他说，我说你讨厌， 干嘛删了呢？你跟加男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我看你们同事，哎，拿你们那个单位照片，我瞧瞧哪张是哪个是加男？ 就这个，这小瘦子， 这一脑卷毛，这是加男。 这加男，哎，说罚吧，三十条邮件。 算了， 完事了这个。 我心情是一阵一阵的。 你一阵一阵的，我受不了。 这一阵我好点了，嗯。 行吧。 你呀，别给家里找事儿，好好过日子。你说我爱不爱你呀？ 没看出来， 讨厌，你就挺爱你的呢。今天还给你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 买什么？ 秋裤。 那秋裤好不好看没什么用， 你瞅这上面全是猴， 这不是多闹的可穿的 多可爱哦。我可给你买礼物啊。 买了吗？ 你可知道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 挺高的。 就为琢磨这条秋裤我想了好久。 那你这想的也多点， 毕竟是咱们俩这么难忘的一个日子 啊。对啊，今儿你骂我半天了，查了十条微信。 我这么说你就没想起来吗？ 想起什么呀？ 表示一些。 我知道了。那你哎，今儿什么日子？ 你好好想想。 隐约哦， 想起来了。 没想起来，坏了。哼，今天是你的生日。 怎么样， 哎，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当然想过了，我前几天我还想呢，我还给你想去买礼物呢，然后这不是忙就给忘了吗？ 没有吗？ 就是没来得及买。 别逗啊。 不是 藏哪儿了？ 这 蛮好的啊，鞋垫去。 什么礼物藏鞋垫里头？ 是不是金戒指？ 不是没。 我可都暗示过你啊，而且小王的媳妇儿我暗示好几回了。 你等会儿，小王的媳妇儿你暗示好几回了。 不是，我给你暗示小王媳妇儿新戴了一个钻石的。 我是想给你买一个钻石的，我这不是没来得及去吗？ 真没买。 我真没买。 你真没买啊？ 我真忘了。我别哭，我给你看短信看短信看微信看微信。 还有什么用啊？ 老婆不看了。 你少来这套。我跟你说王大友，当年我妈说不让我跟着你，就说你是个没心的人，我说我跟你吧试试看，没想到你真这样。哎， 我老太太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我对我你就这样的是不是？ 不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老婆。我那什么，要不然我陪你，我赶紧给你买去行不行？ 来得及吗？我内心的伤害你知道有多深吗？ 哎，我知道我错了，我赶紧给你买去呗。 我也不是没见过男朋友的人， 我知道 他们对我是多好的。你 还他们这多少个呀？这是 你说最后我最终选择你，我没忘记你，你却忘了我，连名字你都可能叫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我听着真像哥哥。 看今天你怎么说。 要不然你接着罚我。 别闹，让我静一下。 怎么着就坏了？ 别捣乱，别捣乱，我想想。 想报复的招呢？ 今天你几了？ 今天星期三。 星期三是吧？ 嗯。 我看一下星期三日常是怎么发。单月双月，想好了。 怎么着？ 今天按照体力上的发啊，有时候是精神层面。那今天呢，不巧身体上吃点苦，来吧。 这 200个深蹲起。 做多少个深蹲起？ 200个吧。 200个深蹲起，你要我命了你！我做不了。 那你不做就是要我命了呗？ 不 是吧？ 不是， 你就是要我命了呗？ 别，老婆， 不想好好过了呗？ 别！ 当年他们对我， 要到他们，行，我做 花送花，这叫有心人，就是怕当有心人。你呢，连道歉都那么不认真。 是，行，我错了。我这么着做200个深蹲起啊，表示歉意啊，我这看说的就做啊，一二， 这是看那个单调的东西很乏味，非常困。 5、26、27、36。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赶紧这扶我一把，扶我一把！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么一说，你差不多就行了，你还真做200个呀？ 你早说呀！ 开玩笑呢！ 我做了50桌，你就睡着了？ 是吗？ 我也不敢骗你，我活活的做了200个呀！ 认真了，认真了啊！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赶紧扶我一把，我这腿不行了，腿不行了！ 快快！ 我已经给你做过充分的检查了啊， 还能活是吧？ 不是，他不是腿病了吗？ 是不是他晕过去了？刚才 哦，人是晕过去了是吧？啊，腿还能活啊，腿还能活的， 腿还能活管什么用？人有活一半的吗？大夫， 你看他醒过来了，但是这个还是很严重的啊。你知道人腿里有肌肉是吧？这个叫横纹肌溶解症啊。 什么溶啊？ 横纹肌。就是说它那个细胞内的物质啊，有溶物漏出啊。 漏出了？ 漏了， 漏了。 哎呦，那我老婆给我买那猴的秋裤还穿得上吗？ 猴子穿的秋裤你为什么要穿啊？ 我也是， 你看看秋裤不合适吧。 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40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 快来大街家属院。看吗？ 哎，我觉得吧，你这个 怎么不好看？ 好看。 那你这是什么呀？ 就是我觉得 啊，口头语。 我觉得吧，就咱俩认识10多年了，就是没互相抽一顿啊，已经算是万幸了。 哎呦，这不才是闺蜜的真谛吗？ 切！哎，不是你真喜欢他呀？ 我真喜欢他。要不是一开始你先那个给我指了一下吧，我还没喜欢上他，所以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真欠我这手我 哎，怎么对闺蜜说话呢？啊，你促成了一段姻缘，你说你真欠，你这么倒霉，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也喜欢他？ 不喜欢，不喜欢，你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你撒什么娇啊？ 就这点了。 你真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 我可不愿意抢人家的。 哟哟。没少抢你，不是一回了。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你也得守得住。 我凭什么呀？我就得守得住。 得了，都弄好了，咱赶紧吧。跟你拼都拼了3小时了，已经。 对，你看对，哎呦，坏了。 嗯， 都快锁门了，宿舍。 哟，快跑，快跑，拿我包啊！ 哎，给你拿着，给你拿着呢。 到点嘞，哎， 大爷，大爷，大爷。 哎呦，这姑娘，哎。 哎呀， 大爷， 你等会儿，等会儿， 我过了。 你什么？ 我过一下。 你过一下，不是 借罐。 你听我说呀、 啊， 你往哪边过我都不管，你只要不进来就行。你这晚上要拍戏去啊？怎么穿一身白纱？鬼片是吧？ 什么鬼片？大爷，看明白，我闺蜜就要表白去。 大爷 啊， 我不是因为那个和我的男神今天要表白吗？所以我穿成这样。 哦，好好好，祝你成功，去吧去吧去吧，姑娘。 哎， 我男神就住在这个楼的3层，拐角那。 你甭介绍，我也不打算认识他，对不对？ 不是， 你要说跟我儿子这样，我还可以听听。你这跟3层几号跟我没关系啊，去回去吧，回去吧啊！ 别去，大爷，你让他进你的表白啊？ 什么时候？ 现在啊， 一句话的事儿。 早来呀。表白一晚上你随便的，你看看现在时钟指到了10点半，这必须要关门。 白天人多我也害羞嘛，这不是趁着星星月亮的情调也浪漫、哦、我呢就跟他说一句话，你放心他准答应的。 是是、 哦、 就他答不答应啊我是不管。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叶鹏啊，交了一个女朋友。那天女朋友问他，哎，叶鹏，一加一等于几啊？叶鹏愣了，等于二啊。女朋友跟叶鹏说，你不关心我。叶鹏都傻了，啊，那怎么得出的我不关心你啊？你就不问我这问题，你不觉得无聊吗？叶鹏想啊，对啊，确实有点无聊啊。那你不关心我为什么无聊？你就是不关心我。 那会儿叶鹏呢跟他的女友谈恋爱，哎呀，有一次呢带着女友看完电影，骑自行车送她回家，经过村门口的一片玉米地的时候呢，这个女友突然间哎腾猛一下从自行车上蹦下来了，这时候呢把叶鹏也拽住，二话不说拉着叶鹏就往这个玉米地里钻。叶鹏也是看过诸如像红高粱啊这样的这个经典大片的啊，当时心里呢扑通扑通，哎呀，是又惊又喜。那么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晌午呢，叶鹏就这样被女友拉着羞涩的在地里第一次见到了女友的父母，并且呢帮着这个村民们掰了一晌午的玉米棒子。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驴，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向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 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it.